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7月2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张高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阶段性总结大会上强调，立足全局，当好参谋，努力提高决策咨询水平。 今天将是拥堵日，市交通委再发预警，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4点，建议市民错峰出行尽量乘坐公交。 本市启动绿色出行倡导月活动，倡导3510绿色出行。 提高换煤补贴，设岗严堵劣质煤，本市减煤换煤聚焦城乡结合部。 京津冀司法行政机关签署合作协议，公众办事将更便捷。 本市首批新兵出发前往西藏戍边，70%以上是大学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出席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阶段性总结大会并讲话。张高丽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学习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要求，加强对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立法、协同发展机制、改革创新试点示范等重大问题的研究论证，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案与路径，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王勇、徐匡迪出席会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河先生一行。王安顺说，北京市正着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治理大气污染，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希望金鹰集团能与北京市相关企业深化合作，在保障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应、改善北京能源结构方面做出贡献。陈江河说，我们将与北京一道为空气质量改善共同努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来访的新西兰惠灵顿市市长塞利亚·维德布朗一行。王安顺说，我们愿与惠灵顿市一道引领带动两市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拓展和深化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巩固两市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维德布朗说，希望双方拓展各领域合作，把两市友谊提升到更高层次。新西兰驻华大使约翰·麦金农参加会见。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15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北京行政学院院长吕希文出席并讲话。吕希文要求各位学员通过学习进一步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价值，切实担负起推动首都科学发展的责任，把讲纪律、守规矩化为领导干部的内在自觉，真正提高个人的党性修养和能力素质。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昨天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使得本市交通压力骤增，早晚高峰几乎相连，直到晚上9点左右，交通指数才缓慢回落到6以下的轻度拥堵级别。市交通委昨天发布预警，全市今天将迎来9月份的第3个拥堵日，预计今天上午通勤高峰7点半到8点半，路网将持续严重拥堵，交通指数超过8，而晚高峰预计将提前到下午4点。下午4点半到6点半，路网将持续严重拥堵2小时，拥堵指数超过9。建议市民错峰出行，尽量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3510为美丽北京加油绿色出行倡导月活动昨天启动，引导市民3公里步行、5公里骑车、10公里公共交通出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大家都行动起来，从明天开始天天骑，那时候北京将 在启动仪式上，徒步爱好者、骑行爱好者和公交集团志愿者跟现场市民分享了绿色出行的优化攻略。骑车爱好者刘文相说，他的妻子孩子也参加到了骑行的行列当中。 我孩子今年14岁，现在上初中呢，骑一辆20的折叠车，基本上周末有时间的话一家三口骑行，骑车看世界，视野开阔了。 而对于交道口街道的居民马淑凤大妈来说，出门步行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 一般都是走着，能走绝不坐车。以前吧，我连站一个多小时都站不了，我现在我一上午我都不坐着，锻炼自己又减少污染，我喜欢这种行动。 这次绿色出行倡导月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市民可以通过网络、微博、微信晒出自己的绿色出行自拍，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绿色出行的动漫作品和宣传短片也将在9月22号世界无车日前后推出。团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孙立强介绍说，线下活动也很丰富。 9月22号世界无车日前后呢，会举行一系列的集中的骑行倡导啊、徒步大会，我们发动在北京的各类的社会组织举办的这个绿色出行类的活动，我们会发布在网站呢、报纸上，欢迎感兴趣的市民朋友能够积极参与。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北京市2015年农村地区减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工作会议昨天召开，要求六环路外延1公里以内所有村庄将纳入下一阶段减煤换煤的工作重点，研究制定城乡结合部地区散煤使用整治方案。据介绍，今年本市农村地区减煤换煤任务从120万吨提高到140万吨，年底农村户籍农户减煤换煤任务将完成90%。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户和住宿餐饮、小市场、小超市等小企业今年首次纳入了减煤换煤工作。目前各区县都加大了换煤补贴力度，在打击劣质散煤的同时，各区县还设立了优质煤中转站，监测燃煤质量，组建配送队，保证及时将优质行煤配送到户。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北京市司法局昨天与天津市司法局、河北省司法厅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三地司法行政机关将在监狱、法治宣传教育、公证、律师等四个方面11类重点领域展开合作，包括建立区域罪犯关押分流、遣送罪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联动制度、打造京津冀法治宣传媒体联盟、组建区域专项法律服务团等。 东城区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限价房配售10号启动一居室的选房工作，多地段多项目时选房率为近几次最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下午1点多，石宝华选好了大兴区孙河镇的一套限价房源。 在8号线有一个德茂地铁站的旁边，我们上班7号线的广西门外，我上班特别方便，旁边挨着蓝海子湿地公园，居住环境啊非常好。 石宝华大学毕业，落户在东城区，从2011年起就轮候限价房，但一直没有房源。他和妻子10多年一直和别人合租一个三居室，如今他即将拥有一套自己的一居室。 公积金贷款的话，首付20%，大概15-16万，贷款60万的话，20-30年的话应该在我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目前东城区还有5800多户限价房轮候家庭参加了全区的大摇号，但还没有房源。东城区住保办工作人员王娜介绍说，这次限价房选房共提供7个项目1771套房源，分布在顺义、大兴和通州等地。 区域不一样，他们想要的这个位置也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选房率较前几次都比较高。我们已经进行了前3天2居室的选房，623套房源都已经被选走。 直到今年7月底，本市新开工保障房75000套，基本建成59000套。一些远郊区县陆续解决了本区三房轮候家庭的居住问题。从去年至今，全市已经为东西城区调配了上万套房源，但这次选房完成后，仅东城区就还有2000多户轮候限价房家庭没有房源。市住保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住建委、市住保办也会通过市级统筹，从远郊区县包括一些城六区的其他项目调配一下保障房源，可以确保东西城区参加大摇号的每户居民在年底落实房源。 本市首批新兵10号出发前往西藏戍边，9月底之前，今年新兵将分批从北京出发，分赴全国各地。今年北京征集的新兵当中，大学生的比例占到70%以上，居全国之首，也是历年来最高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汽笛声响， 从北京发往攀枝花的 K117 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带着今年首批100名北京新兵踏上去西藏的旅程。刚刚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毕业的毛天一隔着窗玻璃向前来送行的父母挥了挥手，而他的父母正举着手机录下孩子出发前的每一个瞬间。镜头里的毛天一穿着新军装，他告诉记者，从初中开始参军的念头就在心里扎下了根。 不能让战争再发生在中国本土，西藏一直挺想去的，所以后来自己申请要调到西藏。 看着即将远去的列车，毛天一的母亲眼圈发红，他背过身悄悄地把眼泪擦干，然后重新用笑脸向儿子告别。 孩子的选择，我不会让他留下遗憾的。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放手。 这位母亲说，手机里的录像是为了给孩子的姥爷看，姥爷虽然不能来现场送行，但是专门写了临别赠言装进孩子的行李箱。 妈妈是党员，儿子就是党的儿子，在部队建功立业，为祖国做贡献。 首批起运的100名新兵全部是进藏兵，新兵70%以上是大学生。中国地质大学大二学生朱佳乐告诉记者， 2年的大学生活有点迷茫，经常逃课还挂科了，想通过当兵这种特殊的环境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是捷克首都布拉格外利迪策村平凡宁静的一天，村民们在田间劳作，女人们挤着牛奶忙着纺织，孩子们在教室中认真读书，在球场上尽情嬉戏。然而就在德国占领捷克之后的1942年6月10号，一日之间，这个村庄从地球上被抹掉。到底是谁毁灭了利迪策？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1942年6月9日，整个柏林街道被披上了一层黑纱，全德及其附属国都下半旗默哀。就在5天前的6月4号，时任德国捷克占领区的总督，有着布拉格屠夫之称的海德里希，被从英国潜回的捷克斯洛伐克伞兵在布拉格第8区刺成重伤后死亡。出席海德里希葬礼的希特勒情绪激动，并咆哮着要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捷克历史学家白伊告诉我们， 他们很想找 纳粹，很想找一个地方，利迪策就是合适的地方。布拉格很近，工业大城市格莱蒙也很近，纳粹要把消灭利迪策变为一种象征。法西斯6月9号晚上包围利迪策村，没有人可以出去。6月10号0点10分，男人们就被赶到霍拉加的农舍，然后所有15岁以上的男的都被枪杀了。 女人和孩子们也被分开，等待他们的是残酷的命运。 他 们把女人带走的时候说，没关系，你们过2个钟头就可以回来，不用怕。所以他们相信就走了。孩子们送到波兰的集中营，查血液和骨头，看一看哪一个可以变为德国人。他们找到了3个孩子是合适标准的，在德国找新的家庭。孩子完全不知道他们是捷克人。其他的孩子们被送到集中营，纳粹用毒气车杀了88个孩子。 在这次残酷的屠杀中，原本500多人的利迪策村共有360人丧生。然而为了不留下任何痕迹，德国纳粹又放火烧毁了整座村庄，将其夷为平地。 所有的房子的， 德国法西斯把这个地方完全改变了，所有房子的废墟都搬走了，树木砍了，河床改变了，墓地里面的骨头都被挖出来运走。这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实施，用中文说就是一种冷血的行径。 如今在利迪策原址修建了利迪策惨案纪念馆，在纪念馆中一张照片记录下了这场大屠杀中最残酷的一幕。几位村民并排站在一段院墙前，他们正面朝向端起枪的纳粹士兵，而身后就是刚刚被纳粹屠杀的村民尸体。 在这张照片前，一位父亲正带着他四岁的小女儿参观。他说， 虽然是70年以前的情况，但是所有的捷克人都必须来看一看，要记住那个时间。孩子不一定现在可以明白，因为孩子现在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从小就必须给他们说明这个情况。 在采访中，他的女儿一直躲在父亲身后，眼睛红红的，脸颊上还流淌着泪水，看上去十分委屈的样子。 你为什么要哭？ 爸爸问他，你一看过了可怜的孩子，你感觉怎么样？哎呀，很痛苦啊，很痛苦。 孩子伤心的眼泪是一种见证，也是一种铭刻。自1948年开始，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者在利迪策村废墟旁边建设起了崭新的利迪策村。在这里，一大片美丽的玫瑰园架起了幸福的桥梁。就在采访当天，一对新人正在举办婚礼。 那边是干嘛的？ 登记结婚的，玫瑰开花很漂亮啊。 一位捷克当地的华人说，这些玫瑰的种子是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赠送的，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祝福。 他们会在这儿栽上玫瑰花，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和向往，就是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 这里是利迪策，是捷克人无法抹去的记忆。一批一批的青年来到这里，心中一半是明媚，一半是忧伤。他们与历史携手，守护和平，开创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16，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本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公众参与活动收到建言数量已经突破万条，其中城市建设管理、民生改善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最受关注。 地铁公司昨天发布通知表示，9月12号，也就是明天，地铁1号线、8号线进行信号系统升级改造，将在晚上9点提前结束运营。 市老龄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本市将在2年内分期分批开展居家养老护理员的培训试点，考核合格的护理员将持证上岗，提供专业标准的居家养老服务。 第七届北京菊花文化节昨天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开幕，六大特色菊花展区上千个精选菊花的品种与市民相约金秋。文化节将持续到11月25号，京津冀菊花栽培技术交流会等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玉渊潭公园第七届农情绿意秋实展昨天开幕，本次展览与京郊农园对接，把农园特色生态果蔬引进展示，市民可以在这里品京郊特产，寻生态农园。 艺术丝绸之旅世界巡回展首展昨天起在中华世纪坛展出，展览展出来自30个国家60多位画家的200多幅现代艺术绘画作品。 昨天是第31个教师节，西城区推出了西城教育故事宣传片，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问候，并表彰了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优秀集体。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北京站将增开张家口南、唐山北方向旅客列车。 从本学期开始，铭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学习绘本将覆盖全市中小学。目前这一绘本以每个班级一本的形式覆盖了全市各学校的初中年级和小学高年级。明年绘本还将升级成为跨学科版本，将历史、地理、英语知识融入其中。 今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停机检修。听众可以通过调频100.6兆赫以及网络等途径收听新闻广播各节目。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早晨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 偏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降雨湿度70%。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迪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加配特别版，低价享高配，黑色 KX3 指定车型增配17英寸轮毂，7档双离合变速器，LED 日间行车灯等丰富配置，详情请咨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4S 店保养太贵， 我用乐车帮 APP 下单，3.7折起。 4S 店太慢，要等， 我用乐车帮 APP 预约，到店即修。 什么神器那么牛？ 乐车帮 APP， 指尖上的养车神器。 我去下载， 现在下载还送600元大红包。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心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开学季看校园，关注校园内外环境建设；幼儿园兴趣班是否开设引争议，家长意见难调和。下面是详细报道。 开学之际看校园， 新学期开学之际，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开学之际看校园》。孩子们每天都要在学校里待7-8个小时，校园的环境是家长十分关心的话题。比如有不少家长就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学校装修、路面修正、周边环境等等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垡头地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朝阳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看到了校园周边环境改善的希望。原本与学校一路之隔有一条名为萧太后的运河，但是多年的乱排放使其变成了一条臭水河，平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热线记者今年4月底曾到过这所学校。 我就是这儿人，我在这儿10几年了，臭烘烘的，这河没法走。 一楼这些孩子们各种的反应，什么呕吐啊什么，他就不能正常上课。 当时热线记者联系了朝阳区水务局排水科的科长陈庆刚，他表示， 沿河岸呢做那个污水截流管线，支线的污水截流干线里边来，通过管线收集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10号上午，记者再次来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朝阳实验小学， 现在河道当中放有不少直径约1米左右的管线，应该是正在进行一个治理的工程。 现在这个河是不是正在被治理啊？ 对。 记者也再次致电朝阳区水务局排水科，陈庆刚科长介绍了这次萧太后河改造工程的情况。 这个工程呢，应该是在6-7月份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应该在今年年底吧，这个工程就是全部完成了。 到时候咱们周围的居民啊，包括他们那些学生，肯定是闻不到这个污水的这种臭味了，对吧？ 对，这肯定是。 萧太后河的治理将直接改善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朝阳实验小学的就读环境。校领导唐主任看着治理工程逐步推进，对工程表示赞许。 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一直在做这个的完善的措施，挺满意的，真的挺满意，它有进一步的改变。 家住朝阳区管庄西里建东苑社区的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紧邻小区建东苑幼儿园大门的街道上，近两天被搭设了上100米的铁架子和钢棚，用于开设菜市场。李先生认为，这样影响了学校周边环境和孩子们的人身安全。 小区的大马路上是怎么建起了马路市场啊？ 原因规划，这叫长营西路，好像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直没开通，他们就在这儿建起市场啊、就是这条路上呢还有一所幼儿园， 就在幼儿园门口是吗？ 对对对，他现在刚焊的铁架子，焊的摊位。 那么这个菜市场是否取得相应的规划？热线编辑联系到管辖该地的管庄乡政府规划科。 有没有一个备案或者一个手续什么的？ 哟，我们这暂时还真没有，没听说过这事儿，也没有人过来向我们这备案来。 管庄乡政府城管科工作人员说， 只能跟您问一下，因为这可能是社区或者他们物业弄的，就让队员过去去询问一下，看他有没有手续。 为了加强学校周边环境管理，北京市教委曾经在2000年公布了北京市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工作计划。计划规定，校园周边无占路市场，门前两边50米内无游商摊贩，无违法建设，无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隐患等。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的马先生曾反映，他的孩子在9月1号进入四季青镇长青幼儿园小班接受学前教育，但是他对幼儿园开设的兴趣班收费存在质疑。 第一个叫早期阅读，一个学期198元，然后第二个叫科学动手，一学期是396元，还一个叫思维课程，一学期400块钱。这三个兴趣班吧，是你必须得交钱上的，融入在日常教学中的三个必备的课。 如果不学呢？ 你还是入考员。 学校此前也取消了三门兴趣班的课程，并且承诺将钱退还给家长，但仍有不少家长表示希望学校的这几个兴趣班恢复。 因为我觉得他收费吧，可能是不符合规定哈，就是可能咱们规定是一个角度哈，但是呢，确实比较受家长欢迎。 对于幼儿园开设的所谓兴趣班，家长的意见难以调和，有的质疑反对，而另一部分家长则希望开设。热线编辑把家长的诉求再次反映给海淀区教委，工作人员说， 兴趣班可能会有就是一些争议，有的家长愿意，有的家长不愿意。如果他这个确实是在园时间内的话，应该是不允许的。文件上规定的内容是幼儿园要这个遵守的。如果家长提出来或者是反映，我们会去深入的了解情况。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星瑞，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关注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大瓦窑桥车多，另外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五元桥车多。 首成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全日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扣，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在线交易，安全有我。 用农行 K 码支付，凭农行卡及有效手机号即可获取动态码，轻松完成在线支付。 详询95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世界风云尽收眼底，在清晨，动态生活一一展现。 AM 八二八， FM 100.6，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大视野。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大视野，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嘉石，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猪肉等食品涨价，时隔一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重回二十代。 国务院总理李